锁定北京电台，欢欢喜喜过大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继续快乐。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月7号，我的祖国专场音乐会将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办。从十送红军到我的祖国，一首首朗朗上口的歌曲将汇聚成对祖国母亲的热爱。据介绍，开场节目将由180多人共同演绎，观众可以现场感受到百人合唱的震撼。著名笛子演奏家唐俊桥、京胡演奏家王彩云等也将登台献艺。老舍五幕讽刺性喜剧《希望长安》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暗讽了当时官僚主义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批判了盲目崇拜的扭曲与荒诞。本月8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希望长安》将在小剧场开启第三轮演出。本月13号，《共圆中国梦》专场演出将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上演，北京京剧院著名演员杨少鹏一家将登台演唱。他的伯伯《梨花颂》的作曲杨乃林还特别为本次演出填词创作了《桂花颂》，届时这个作品将首次亮相。第三届天桥华人春天艺术节将于4月1号在天桥艺术中心开幕。本届艺术节以传统之美、国际闪耀为主题，横跨古典与流行，不仅有音乐会，更有戏剧、戏曲、舞蹈等多种形式的演出。开幕演出是以香港电影音乐为主题的影歌香港电影交响音乐会，致敬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12年前央视春晚的舞台上，布仁巴亚尔一家人的《吉祥三宝》一夜之间传唱大江南北。12年之后，他们将登上江苏卫视春晚演绎《吉祥三宝》。今年的江苏卫视春晚依旧延续了情怀牌，除了《吉祥三宝》之外，张明敏、蔡国庆、陈明也将为观众带来充满回忆的春晚金曲。晚会将在2月16号大年初一播出。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记者昨天从市发改委了解到，今年1月北京蔬菜供应量足价稳，而且价格低于去年同期。考虑到春节因素，预计2月份可能出现季节性规律上行，但由于供应量充足，在不出现大范围不利气候的条件下，1到2月本市蔬菜平均价格水平总体将保持基本平稳。通州区政府、北京市公交集团昨天发布，下周一早高峰开始，北京城市副中心将首次开通到燕郊大厂的三条常规高峰公交线路，都和地铁6号线鹿城站接驳。环保部介绍，今年1月1号到28号，北京 PM2.5 浓度仅有36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70.5%， 创近年同期新低。中国联通与阿里巴巴集团昨天在北京联合宣布，双方将共同打造大型企业智能资产交易平台。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昨天发布，截止到去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7.72 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 7.53 亿，手机网民占比达到 97.5%。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北京时间的20点03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未来三天本市是以晴为主，气温有所下降。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大气干燥，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达到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是-1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请大家注意防范。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北方昆曲剧院特约播出。昆曲《赵氏孤儿》将于2月12号、13号在保利剧院隆重上演。这是北方昆曲剧院首次以昆曲的形式演绎这部名扬中外的经典名作。昆曲《赵氏孤儿》由国家一级演员袁国良领衔主演，邀您共同感受昆曲的腔调和韵味，唤醒老故事里的道和义，名存史册，留与后人讲。订票热线4006228228，永乐票务官网、保利剧院官网均可网上购票，快点行动吧。北京时间的20:06，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文艺广播的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赵爽。 嗯，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进入到这个演艺江湖哈，我们来关注几条资讯。我们来关注电影《红海行动》将在2月16号正式上映。那昨天呢，电影是在北京举办了发布会，导演林超贤、监制梁凤英、携主演海清、张涵予、黄景瑜还有杜江等等啊出席。发布会一开始呢，就播放了《战地玫瑰》特辑，展现了每位台前幕后的女性角色为这部影片的付出。那演员海清呢，在这次片中啊，扮演的是战地记者夏楠。海清现场表示，这是自己第一次拍摄动作片，虽然非常的辛苦，一度被冻到双腿失去知觉，但是这段经历对于所有主创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财富。请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主创来说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笔财富。找我来的时候我知道危险，但是我不知道这么危险。我们要跟恶劣的环境做斗争，我们要跟我们很不习惯的饮食做斗争，然后我们每天还要精力充沛的在现场进行各种爆破，然后要处处小心的保护自己。其实我们每个人基本上每个人身上都挂彩了，没有一个人幸免，所以整个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但是你会觉得越是危险的境地，你会油然而生一种如同电影里面角色的使命感一样，就是你会问我自己做演员是为什么，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和处境下激发我对这个工作的热情。 好，再来关注另外一条资讯。将于2月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2018第14届北京新春音乐会，今年呢依然坚持面向社会大众，延续公益送票、新春送祝福这样的一个活动。在今天上午，北京新春音乐会主办单位之一市总工会副主席韩世春、宣教部部长徐文带队来到西城区白纸坊街道建工南里职工暖心驿站，慰问了保安、快递、环卫、物业等户外劳动者，并向他们赠送了音乐会的门票。北京新春音乐会总编导刘国超介绍了公益送票活动的具体情况，请听记者发回的录音报道。 做那个品牌性的音乐会，它的社会责任是非常重的，所以从2005年开始一直到今天坚持做的公益，只有这样才能够把这个文化真正能坚持下去。有条件买票的观众请进来，还要把那些没有条件买票的观众也请进来。他们收入比较少，再有他们工作比较忙，还有呢就是一些困难的家庭、残疾人，他也应该享受这个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这种聚集。每年全算上得2000多、3000辆票，音乐会的票一半的票捐掉的，我们每年都是这样坚持走过了14年。 那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还是有奖品相送的哈。本节目奖品是由2018春节联欢晚饭提供的演出门票4张，一场京味十足的爱心贺岁喜剧，2月9号到3月4号北京西区剧场爆笑上演。春节联欢晚饭，让您的春节欢乐不一样。 另外呢，奖品还有北京雷锋打击乐团提供的春之声新春打击乐音乐会演出门票4张。2月20号大年初五的下午，雷锋打击乐团邀您来国图艺术中心体会打击乐带来的独特魅力，热闹红火的过春节。 对，这参与方式哈，还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呢可以留言哈，标注您要哪一个的票哈，比如说春节联欢晚饭，或者是雷锋打击乐团，加上您的观剧心愿和姓名还有电话，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了。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近日，湖南卫视开始了今年的音乐竞技节目《歌手》。节目虽然在赛制上有所改变，但依然主打专业歌手之间的歌唱竞赛，同时又再度引发大家对于歌手这个行业的关注和讨论。职业歌手是怎样看待这样的比赛？在比赛的台前幕后会有哪些门道？今天我们邀请到狗奶鹏、尹溪水两位歌手，和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音乐人生，同时也和大家分享歌手比赛的一些故事。好了，20点11分啊，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大家除了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可以收看的。这个收看方式呢，就是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或者是一直播哈、啊，搜索演艺群会。因为今天呢，现场是来了两位歌手，不光是这个会跟我们聊一聊他们对于这个歌唱比赛的一些看法呀、然后呢，也会聊一聊这个自己的音乐之路啊。当然，据说现场还可以清唱的，这个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二位的。我们先来请出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的两位朋友， 一位是歌手狗奶鹏，欢迎你，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狗奶鹏。 另外一位是歌手尹溪水。 哎 ，Hello， 大家好，熟悉我的观众知道，我还是那个东北吴彦祖尹溪水啊。 我跟你说哈，这个 梗， 对梗要得说梗。这两位歌手实际上，我不说你的年龄，你很年轻，都其实要比我小。但是你知道，从这个应该是在2013年。我认识尹溪水，当然是从电视上啊。我在他心，他在我心目当中，差点说反，就叫做水哥。真的是， 长得也太着急了，是吗？ 对对，倍儿大，倍儿大， 真的是。当时看这个节目的这个，基本上所有的观众见到他都肯定是水哥。 对对对。 所以我刚跟他一见面也是这么称呼的。 对对对，因为浩洋在私底下跟我说，他说看着水哥的节目长大的。 这个有点过， 这有点过了，别来这套。 因为咱们这个之前二位也是参加了一些这个歌唱比赛哈、而且就浩洋之前做音乐节目嘛，其实现在也做音乐节目嘛，就是做音乐节目的时候其实一直在关注整个比赛的这个过程哈、 是的， 他就说哎，看到您熟悉的这张脸哈，依然是没有变化。 但是好像水哥咱说话您都不爱听，好像比以前 别说了，我知道了、对， 是吧？ 对对对，是不是比以前胖了？对， 是说这个又大了一圈吗？ 大了两圈应该是准确一点。对。 这个我觉得像这些唱歌的比赛哈、真的是每年都是层出不穷。即使是层出不穷，大家也非常爱看。比如说今年应该是1月初开始的叫做歌手2018。 没错。 其实就是歌手这个咱们说大 IP 吧。然后2018的这个版本啊、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看。 看了。对，三期都看了。 抱着学习的心态吗？ 是是是，抱着学习的心态，也觉得。因为我是湖南台出来的嘛，就是毕竟自己家出来的节目肯定要看。然后我其实这个节目也是我一直很希望想去上的一个节目。对，老狗呢， 首先我得针对水哥刚才说他很想去上这件事，我觉得怎么想了怎么先忘了他吧。然后觉得我其实我也是一直关注这个节目，因为这个节目确实是可能说他和我们参加比赛出道那种素人的比赛不一样。他是属于一些可能没有那么火的歌手，或者说特别一线的歌手之间对抗，专业级别的人对抗。对，然后其实我在今年10月份的时候我还真去长沙试音来着。对，然后就是后来没去成来着。 对，你怎么想的怎么忘了吧。 对， 对， 哎，不过其实我跟你说、歌手这样的一个节目它是现场型的。这两位歌手其实也都是现场型的。我觉得，个人觉得， 对对对，你觉得的对。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节目，可能我觉得他们是有更多的这个共鸣，或者说有一些可以我觉得吸取到的地方。 对，我也有特别大的共鸣，就我唱不了现场。我一往台上站，你让我说话行，俩小时都没有问题，你让我唱歌基本上不出三个音就破音了。所以我一直特佩服。 太谦虚太谦虚。 今天一定不能放过二位，让他现场 场清唱。 今天绝对不能放过侯老师。 其实想问一问啊，就是说别人当用歌手这样的名字来称呼你们的时候，你们内心当中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高兴啊，就是很高兴啊。对啊，就是别人认可我们，因为现在我已经几乎是得有一年半快两年没有去弄唱片啊或者是 EP 之类的，因为这些一直在拍戏。 嗯， 然后就是现在已经有好多人就是说，哎，这不是那个演谁谁谁演谁谁，但心里听着就是有点小失落，就是，哎，我明明是唱歌出来的嘛，虽然说是为了赚钱更好的养音乐，但是因为音乐很费钱，玩音乐真的这是深有感触的，玩音乐真的很费钱，然后也是赚钱去养这个音乐梦，但是别人大家，但是有人比如说，哎，水哥，我听过你的歌，怎么样？我当时觉得哇，很开心，很开心。 嗯， 对， 水哥，我听过你的歌， 对， 真的， 我很开心，很开心。 就是跟您聊天，如果不说到这一句话的话，您就觉得聊不下去了，是吧？ 啊，也不是嘛，就是现在作为艺人比较说都是比较圆滑，就是怎么说怎么说，但是还是希望就是大家以能以歌手的身份来，我们其实也不算歌手，不算，这老狗是真正的歌手，但我没有接触过就是专业的知识，我只是大家觉得他能给我一个歌手的称号，我觉得就是哇，太爱，你知道吗？ 别人说水哥是演员或者歌手，水哥更偏向于别人认可他是歌手。 对， 明白了，明白了。 对， 哎，那这个狗老师呢？刚才他一直叫您老狗哈，其实您年纪很小啊， 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 您好像比这个李溪水还要小是吗？ 对，长得比他老，但是比他还小。 说实话，其实你们都比我小好多岁， 是吧？ 那我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我 觉得如果说 出去凉快凉快， 抬眼看的话，我们都是同龄人， 对， 可能说你们比我们年轻都， 嗯， 看起来我从小我就没。都别人叫我哥，反正从来不吃亏儿。 我也是。 那叫你原来叫哥，现在叫歌手啊，那个什么感觉？ 嗯，我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是个职业吧。对，我从6岁开始学唱歌，到现在我正经唱20年歌，然后我觉得这是我从小到大一直以来，我从小我就觉得自己是个歌手，对。然后就是我觉得这是对我职业的肯定，我觉得挺好的，对。 嗯。从6岁开始唱歌， 嗯， 那时候唱什么样？ 哎呀，那时候 儿歌呗。 没有。我6岁第一次登， 乖乖， 没有。我六岁第一次登台的时候是在，我当时还上幼儿园，还没上小学。我在一个部队的幼儿园，然后就是81建军节给台下5000水兵唱了《好汉歌》，真的有视频有什么？ 这是真的， 真的。然后就是，就从那以后就唱歌不跑调，小时候唱歌不跑调。然后就是老师就说，你孩子可能可以去学学唱歌，我自己也感兴趣，然后接着，就去学唱歌了。啊，其实这里头故事太多了，因为一开始是我家的邻居是一个新婚的夫妇，然后接着他们两个人就刚结完婚，两个人正在腻歪的时候，但是他家有套音响，我没事就上人家去听歌，当时那时候都是什么涛声依旧、梅花三弄那一套，对，啊，整天上人家蹭歌，人家就有一次往外撵我，因为人家刚结完婚，对，腻歪，我总是去捣乱。他撵我不要紧，让我妈看见了。我爸我妈也都是这种 比较要强的人， 就必须要惯着我。 啊， 我妈说：“哎呀，说就这点事。”然后我爸我妈当时就找人给我家买了套日本的音响，天天在家开最大声，天天不唱都不行，不听都不行。然后从那以后，对，我觉得跟这个有很大的原因。 真的，他就是我小的时候这个遇到的那种隔壁家的小哥哥，你知道吗？ 怎么讲？ 我家隔壁有个小哥哥，每天把音响开到最大声。我觉得每天真的是受他困扰，已经快不行了。 真的， 我觉得你们应该查一查，你俩说不定是邻居，应该是。 嗯，挺有意思哈。我觉得歌手这称呼真的是还挺，怎么说呢？其实它是一种认可吧，或者说它是对这个职业的某种给你打个标签。 嗯， 很有意思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标签吧。哎，浩洋，你不是看的选秀节目比较多吗？有什么想问二位的吗？ 我其实就是对他们两个当时在比赛过程当中，包括就是唱现场，有两首歌印象特别深。 嗯， 先说这个狗乃鹏吧。 哎， 小小那首歌。 嗯哼， 小小那首歌当时，你知道当时那首歌本身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限时创作。 对，12小时限时。 它是有时间限制的，让你在短时间内写出一首歌，这完全靠这个歌手的积累。 嗯哼， 所以这个歌就是当时在这个环节是比较难的。 嗯哼， 另外当时听这首歌一开始就是前奏一出来的时候，是非常这个怎么说呢？ 叙述， 对，叙述， 对， 钢琴， 对， 所以我在想，这可能就是一个相对来说跟你以往的那些曲风比较像一首歌。 嗯嗯嗯嗯， 结果到后来就是这个主歌一出来之后，有点雷鬼了。 对， 哎，我觉得这个当时如果在现实 这个情况下能够这样的一个创作，我还是非常见功力的。 嗯，当时那首歌您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现在还记得吗？是怎么写出来的呢？ 是这样，就是说当时有这么一个环节，十二小时限时创作，每一个组都会有不一样的主题。对，然后就是那天华健老师就说今天我们队的主题是团圆。对，然后接着我前不久当时的前不久啊，正好看了一个电影叫《重返二十岁》嘛，然后接着就是女主角回到年轻的时候，和自己错过，对，和自己错过了一些时间，和自己错过了一些经历，重新拥抱，这样我就觉得这是酷的。我觉得团圆不一定是和人，别人非得说过年回家团圆，这种可能说和自己错过了一些东西团圆吧。我觉得我小时候玩的已经很精彩了，但是以我现在的智慧再回到小时候，我会玩的更精彩。所以说我就写了一首小小，然后对，然后接着怎么说呢， Reggae 是因为其实就很奇怪，因为我主要发表的歌都是以情歌为主。 对啊， 对，但是其实我今天还在聊，和朋友在聊，我说我从高中开始就组乐队，就玩朋克。对，然后就是其实我内心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律动感比较强的音乐类型。 嗯， 但是如果说拿出来唱的话，我总是愿意唱情歌。哎，反正很奇怪，这个东西很奇怪。对，但是我希望的是接下来会呈现更多不一样音乐风格给大家。对， 嗯， 其实我觉得当时在现场这个雷鬼一出来之后，那个效果反而更好。 对，因为这种有律动的音乐是更会煽动别人的。 对，跟你一首歌的歌词我觉得也很贴。 对对对对对，怎么说呢？就是说，让别人都能唤起这份心吧，因为开头和结束的时候都是用一个叙述，就把大家拉进这个故事，告诉大家，哎呦，刚刚我怎么着了？突然一下，我变回小的时候，然后突然一下，一个非常轻快的节奏律动一进来之后，大家都会跟着，反拍。对， 这样啊？那您现在还记得那首歌吗？ 当然，我自己的歌不 是吧？既然记得，就 唱 两句吧。 Okay. 需要准备一下吗？是给我们唱这个副歌的部分呢？ 不用，我就从头开始唱 吧。从头开始吧。好， 我现在脑袋都过旋律，你看自己都扭起来了。哎， 过前奏了。我现在在想的是别起调起高了，对。刚刚经过路边一间照相馆，橱窗里面摆的照片真好看，愉悦的心情一下全部打翻。我选了一个青春的背景，我摆了一个稚嫩的造型，一张照片拍完我回到年轻。身边怎么突然变了样，世界变成巨大游乐场，旋转木马在彩虹下突然脱缰啊。就这样吧，因为没有 对对 没有伴奏会 对对对对 挺尴尬了，对， 我都尴尬，真的， 对，尴尬挺尴尬。 旁边那别总补刀哈、啊，在这 唱情歌， 一会儿就到你了。 我看完他之后，觉得爹打死我不唱，真的，这个行为很傻，确实 挺 傻 的。 不，其实我们在这儿听着还挺好的， 是吧？ 对 对， 因为得从这个话筒里面传出来，对，这样才好听。您回去可以听一听这个重播。 刚才最好的就是那个。 敲桌的声音， 对对对对， 力度 很清脆，对对对对对， 恰到好处，恰到好处。 哎，真是听现场，我觉得跟这个听音乐完全不太一样，就听这 个录音室出来的那 样。对对对、就通过这个电波呀，或者通过这个过滤过的这个音乐，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是， 对吧？尤其是听现场的时候，你再听到点他这个嗓音当中的。就像之前有人形容奶鹏哈，说有这种哑音，或者说这种沙沙的这种声音，其实它的质感会更好，我觉得， 哎， 是， 对吧？其实这样的一种质感，我觉得还是现场比较好。 谢谢。 终于把这个， 我有点不好意思了。 终于把溪水刚才插你这几脚给 补回来了，对对对， 我感觉形象瞬间伟岸了。 怎么再插？怎么再插？ 那接下来说说这个于溪水， 哎，轮到你了哈。 他其实有几首歌，我说三首吧，不多说，你看啊。首先要说到他在这个中国足球当时上来之后的，应该是上海站吧？ 唱的第一首歌，这首歌其实在当时看包括现在看来都是比较冷门的歌，郭浩南的， 对对对， 这首歌叫爱过的你还在我心里， 对， 15年的时候他在自己的专辑里面这首歌又重新收了，所以这首歌其实对他来说意义非凡，对吧， 对对对。 另外在这个当时在那个最强音的这个现场里边，他演唱了一首邓丽君的那个我只在乎你，但是这首歌是目前来说所有的翻唱版本当中改变最大的，他改成了一个摇滚歌曲。 我天，我好想听现场啊， 我跟你说， 苗族看表。 哎，我真的是觉得可能没有一个这种创作型的歌手能逃过演艺群会的现场 live show。 不，就因为我昨天唱了一下午的歌，嗓子现在真的是特别的疼。 我说你认不认同吧？ 认同。 认同你不得意思一下。 来老板，我听我唱。没有，因为在现场我记得特别真，我们现场比我只在乎你的时候，因为刚开始我是拒绝这个版本的，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只有就是，因为我们那期好像也有个主题叫什么温暖或者是那种就对亲情的在乎嘛，我是想对我家人表达有在乎，但是然后歌改完之后各位听，我就跟子怡当时说，我说这版我没法表达，就是因为我不太适合唱摇滚。 对，当时导师是张子怡。 对，然后我就根本就没有办法表达出我想表达的情绪，虽然我不会写，但是我有我自己的情绪嘛。然后好巧不巧，那天我还发烧了，烧了得有将近40度，然后上台的时候何老师就握着我的手，你还能唱吗？我说我想试试，他说那你就上吧。结果上去第一就是那个歌，因为前面有一个啊就那个声音，第一声就破了，当时整个脸就死完了，就是当时心里完了这首歌，觉得唱不好，然后因为唱歌这个东西，你从第一句如果没唱好，整个心情就会受特别大的影响。当天完全是真的是硬撑，然后也是因为这首歌，我被调到了尼西索，对，真的是挺遗憾的。如果真的时间能重回去，然后有时间，因为那时候也是特别的赶，如果真的有时间重回，我一定把那首歌，哎，好好给它编一下。挺遗憾的。 对，这个都是，但实际上我说到我最喜欢他的歌，应该是另外一首，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就是你是真的不爱了，是吧？ 对对对， 这首歌应该算是比较新的一首了。 是我翻唱了，对，翻唱的我按辈儿算应该是诗书，因为他也是做音乐嘛，然后他是在家里突然间心梗，然后去世了，然后我们公司所有艺人为他翻唱了一张他的专辑，然后我挑了一首歌， 是情真， 情真，对， 对对对，这首歌好听。 所以我觉得这个既然现场不能唱呢，那咱们也是准备了一首您的歌哈，叫做拥抱的理由。咱们一会儿半点广告之后呢，也来聊一聊这首歌创作背后的一些故事哈。咱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就很久以后才懂，狠心的人是我，那些回忆都已无法拼凑，感觉像个路人一直跟在你的左右，会不会邂逅在某个街头，用力握紧你的手，找不到一个拥抱的让你的伤痛融化在怀中，能不能把我全部都给你，这样算不算足够，找不到一个拥抱的理由，像昨天还是紧紧的相拥，能不能原谅我所有过错，还能听你说爱我，抱紧我， 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万

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东北吴彦祖，阴溪水。 哎，大家好，我是郭乃鹏。 嗯， 青岛梁朝伟呢？ 不好意思说了， 不好意思说了是吧？ 两位都是这个，其实算是选秀比赛出来的歌手哈。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趋势，就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十几年前，好像平民选秀更多一点，就咱们说的素人啊。 对对对。 就一般来说呢，最好是连音乐都没学过的啊，开嗓子就能唱的这 种。就是我这种吗？啊对。 然后这样的一些歌手可能会比较多，但这几年我们会发现很多的这个选秀比赛，或应该说是竞技比赛吧，已经变成了有一定专业素养的这样的一些歌手的比拼哈，我不知道二位是怎么看待这种变化的呢？ 我觉得变化其实也没，就是可能是对大众口味呗，觉得素人 PK 已经看够了，就想看点更刺激的，想看哎，如果是因为平民之间大家都有一个名头，就是平民歌手，就是他没有专业的音乐知识和音乐基础，所以观众觉得哦，那就是替平民的人看个热闹。但是我如果是真的是两个都是已经是成名已久的有专业素养的人，他们在 PK 对战的时候，哎，会产生什么样的火花？观众会觉得哇，这个可能更有刺激，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啊，因为选秀节目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一年年走过来了，然后就是从一开始放卡拉放伴奏，到现在变成这种 live band 的形式，所有的音乐类节目基本上都用 live band 的形式，它其实要求歌手具备一定的素养。 对， 要纯素人来说的话，他不一定能顶上。 对， 所以说可能说，首先从选拔上，他们的要求在提高，当然在电视的呈现上出来输出也会品质越来越高。其实总体来说，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能推动老百姓或者说喜欢音乐的人欣赏水平越来越高，大家对音乐的要求越来越高，我觉得是好事， 是良性的。 对，特别赞同您的这种说法啊，就是好多年前，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去，应该是给当时快男吧，海搜，然后去做评委，然后当时我记得特别逗的是，去为了看什么呢？就是为了看，不，就是为了看他们走调了。 哎，你在快男当过评委？ 就海选的时候， 我参加过快男的海选。 哎呦， 说不定我们多年前也在一起，就是共事过。 对对对，然后往前面一站，说：“哎呦，这谁啊？台风不好啊，这唱歌跑调哈、啊，这你还当主持人吧？”就给 pass 了。真的，当时我觉得可能很多，包括观众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就看热闹。就说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包括超女啊，然后快女啊、快男啊，大家都喜欢看那个海选时候的那个场景， 对 吧？ 集锦嘛，是吧？ 哎，对，老师好，我的特长是唱歌，来，你唱两句吧。第一个音儿就开始走了， 对， 可能喜欢看个热闹，但这几年大家真的是欣赏水平越来越高了。 对，因为这一年没有海选了嘛， 他喜欢真实，应该这样说。 对，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最真的时候。 对， 然后接着大家就愿意看，然后慢慢的上了台了，穿的衣服不一样了，你整个造型、唱的歌什么完全不一样了，大家觉得哎呀，可能和我一开始觉得那个你不一样了，对。 所以其实那一波追着这些歌手的，就从这个平民选秀当中出来的那些歌手的粉丝，其实是最忠诚的，看他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对， 是吧？ 对，水哥到现在就拥有百万这种的粉丝，就喜欢水哥当时上台。傻子小胖子那种形象， 你们还好好说话，别来这套啊！说话注意点啊！ 你俩就互相补刀吧，哈！ 对， 这怀疑你们是不是一个公司呢？ 是我们去私下里每天都这样， 没有任何交集，私下里，仅仅是同事而已。 对。 那哪一年你们两个认识的呢？是 今年刚才刚认识，来节目之前互相介绍一下，对。 下 播 的时候， 下了节目就不认识了，是吗？ 对， 挺好。 正经来说，我们应该是。 2014年， 你表达一下你对我的敬仰。私下里怎么跟我说？ 前辈，正经说。因为水哥比赛的时候，我还上大学，我那时候上大二。我大三出道，就是我比他晚一年出道。对，然后接着我这不大三出道之后签了公司，然后认识水哥，你看我俩在一个公司。 不对，你跟我说的原版是你看了我比赛节目，你特别欣赏我， 特别 崇拜我。 对。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人这么大勇气敢上台唱歌，没有开玩笑。 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我先走，好不好？ 开玩笑。是，确实，水哥，刚才主持人就是男主持人，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我忘了怎么称呼了，对不起。 没事，浩洋， 浩洋哥，浩洋哥，浩洋哥， 别，就浩洋就成。 浩洋哥一直说看水哥什么了。首先从这件事上很肯定的就是他确实很关注这个节目。 嗯。 从第二个事就是说，嗯，我俩关注比较，我最喜欢水哥唱想太多，对， 嗯， 因为我觉得唱特别好， 嗯， 对，然后我觉得水哥在就是给人呈现出来就特别有亲和力，特别可爱，然后让别人特别容易去亲近，对， 嗯， 然后接着我还记得有一次他在台上不知道唱什么歌，唱完之后突然一下劈了个叉，我说这个胖子真疯了，对，对，所以说我对他也是印象特别深。那时候我正经，我上大二，我还记得真的是看这个比赛，然后。到大三我自己也去参加比赛，后来顺利签公司，和他一个公司，对， 嗯， 然后后来就当朋友处呗，那怎么办， 我觉得 那怎么办， 是啊，这话都说到这儿了，给一个你们俩互相伤害的机会哈，这个互相评价一下对方的声线吧，我觉得咱们说点专业的，就是说你看这选秀比赛当中或者说这种竞技比赛当中不经常有导师去点评嘛， 嗯， 哎，说你这个你的声线怎么怎么样啊， 哎， 然后什么你的高音怎么样啊，低音怎么样啊， 嗯， 反正我们也不太懂，你们二位互相这个可以评价一下对方的声线或声音感觉吧， 嗯哼， 反正你们都刚认识嘛，也不怕伤害一下，对吧？ 你先夸我还是我先损你？ 我先夸你吧。 啊， 对，因为我觉得水哥是一个，就是自然的，然后接着不用去修饰的一个声音。 嗯， 我觉得可能说他唱一些，比如说情歌类的东西，可能说他的嗓子里就带着想传递给你的东西，就不需要你说怎么样去。注意一些细节，他可能就说他用他最自然的方式就能把人带到情境当中，我觉得这是挺酷的，对，我觉得这是老天爷赏饭吃，对， 嗯， 然后接着再就是说 你是实在没啥夸的了吗， 啊，不不不，我觉得 推到老天身上， 我天哪，我跟你说这个是很高评价了，就别人可能说他们非常用功的去想怎么样唱好都不一定比你这样不用去想但是唱的比他们好， 嗯， 怎么听着还是 有点损，但是我认同他这个说法。 真的，我觉得真的，水哥是有自己独到之处了。我刚才是开玩笑， 嗯， 但是有自己，首先声音也是特别有辨识度，对， 对， 然后接着声音也是有故事，温暖， 嗯， 对。但是水哥最近啊，给你们透露，就是最近他在想着去尝试新的风格，因为其实看我俩这个样，我俩其实也都算什么唱情歌这一类的，但是我俩其实骨子里都是有这种摇滚梦的，对， 嗯， 想玩点。 不一样的， 对对对，然后接着，所以说期待吧，水哥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东西，对， 嗯，好，那刚才这个奶鹏都夸了这么长时间了， 哎， 是吧，嗯，好，该这个吸水去损他的时间到了， 哎， 没有，其实我对狗老师是很尊敬的，因为从称呼就能听出来，因为我叫的永远都是狗老师，就是打字是德艺双馨狗老师，为什么，因为他从小学的是这个专业， 嗯， 他对音乐就是他对任何事情都可以一笑而过，就是打打闹闹，但是对待唱歌这一块他永远没有嬉皮笑脸，就是不管再好的朋友或者什么，如果让他去当制作人或者监棚，就是我一定在音乐上一板一眼，我觉得这是对音乐很好的一个负责的态度，就不像有朋友，哎，你随便唱唱啊就怎么样，就是算了，他是很负责，包括我现在接下来马上要出一张 EP， 里边就是所有的歌全交给他制作，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对音乐有这样的执着，包括我觉得我很爱音乐了，但是我跟他比，我觉得我就是 还差一点， 对，扎着，就真的是他跟简约他坐着就是喋喋不休的跟你讲一个小时，而且他就比如说别人给你演示，比如说唱首歌，我给你什么音乐曲风啊，哼哼两句就算了，他最少给你唱一个副歌，然后再告诉你听懂没有，就是这样，就很认真，而且我现在嗓子确实有问题，一直他现在也正在帮我调，而且他的声音，我俩的声线其实属于我们俩虽然是属于一类歌手，但是他的声线比我的声线要磁实，就我可能会虚掉或者慢慢的没有气息了，他会一直有这个很扎实的功底。他这个歌手其实说实话，歌手现在有很多就是卖技巧，有很多都在卖技巧，就像老我刚才说，我为什么好多人有技巧人都唱不过我，因为我就是没有技巧，我唱所有的歌全是凭感觉， 无招胜有招， 对，我在这里边我感觉我就是这歌里的男主人公或者女主人公，我觉得里面就是我，老狗就是这样人，就是说无敌在哪儿，又有音色又懂唱歌还有故事，所以说这很完美， 所以看出一个公司的了吧， 对对对，你这个月过 晚上想吃什么 红包一会儿微信啊，红包， 前40分钟都没看出来二位出自于一个公司， 对对对， 哎， 现在看出来了， 我刚才有点恍神了都， 没有，我今天给我发微信告诉你快点夸夸他吧，这都怎么样了， 在北京时间20:43看出二位哈，作为这个一个公司的两位主打的歌手，也是马上要出新唱片的两位歌手哈，确实是，其实中间会有很多合作的 的机会、 嗯、 是吧？ 嗯， 浩洋作为音乐节目主持人听了这些你什么感觉呀、啊、 我觉得其实我听他们两个歌就像刚才这个尹俊说的，他们两个很多人可能听完了之后觉得两个人声线有点像， 嗯， 但实际上他我觉得是有一些分别，虽然说都是属于那种有故事的男同学， 嗯， 但是就是每个人的故事就展开的篇章是不一样的。 嗯，我的故事比较稚嫩，比较稚嫩，我的故事比较幼稚，好吧，不稚嫩，我比你要年轻，我跟你讲。 好，我觉得这个刚才咱们也从怎么说呢，从这个歌声方面哈、 哎、 二位也是互相这个点评了一下。 嗯， 其实说起来我不知道二位在看这样的一个歌手啊，类似哈这种歌手2018这样的一些竞技节目的时候、 嗯、 两位作为专业歌手、 嗯、 觉得他们在台上的这种表现会不会让你觉得哎哇他怎么能在台上现场还能唱出这样的声音，会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惊喜吗？就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一些歌曲在台上是最难唱出来的呢？ 啊，不是，首先这样说，对不起啊，你要先说吗？ 我没有， 好， 我回头看你。 好，我刚才看你一歪头，因为你先，你是前辈，你可以先说。 不，我要看你。 OK， 那我是这样，就是说，大家都说什么行家看门道， 对， 外行看热闹，对。然后接着，我觉得可能说对大家来说，一些音乐爱好者来说，大家就是听，哎呀，高音儿。 哎，对， 哎呀，我听编曲有多么宏大， 嗯， 对，然后接着，但是其实，比如说前不久刚刚那一期《我是歌手》，也是我们公司李泉老师， 对， 他是我心目中，我认为真的是无论是台上台下都特别儒雅、特别有气质的一个艺术家。 说个小插曲，在我家我们俩同时看，然后 跪着听完， 对我们俩全程跪在我家电视机面前。 我说只能跪着听，就不能来表达，因为。其他的歌手都是经过和乐队长时间的排练， 没错， 然后接着大编制的改编，在现场上其实更能煽动别人。 对， 然后但是全哥自己临时被邀过去， 对， 当天下午跑完通告，马上坐飞机到长沙，晚上因为这件事，节目组放饭，所有观众吃饭休息两小时，全哥去了，怕自己弹着钢琴，好了，我今天晚上唱这首歌，然后就上台来了，然后。他给大家呈现出来的状态是在享受音乐，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就说有的时候，就大家可能说注意的点，有的时候，哎呀，我注意高音，我注意编曲多么宏大，就但是其实我更在意的是，第一，这个歌手在台上的状态， 嗯， 对。第二，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细节的东西，他的表达，比如说再就是李晓东老师前两天翻唱一个也是特别火的一个歌叫《消愁》， 嗯， 每当他唱到什么一杯敬明天，一杯敬死亡的时候，其实他眼睛里。我不知道你们觉得他在表达什么，但是我觉得他在表达着对这种死亡的仇视，他把自己的眼睛瞪得特别大，说一杯敬死亡怎么着怎么着，然后我就觉得他给大家表达出来的状态是他自己想要的一个状态， 没错， 所以说我觉得每个人关注的点不太一样吧，对，但是很憧憬，因为我觉得能有，我小时候是体育生打篮球，我代表学校打过区比赛，代表区打过市比赛，代表市打过省比赛，就对我来说我觉得这种你的能力在提高，然后你去打不一样的比赛，对你来说是你能力一个认可。 嗯， 对，所以我刚才在一开始我也说，我十月份说我真的去试音了，对，然后接着后来因为一些事儿没去上吧，但是还是那话，很希望能去上，因为我觉得首先这是对你这个人的一个肯定，第二就是说你能上这么一好的一个舞台，然后和这些国内一线乐手，确实国内一线，比如打鼓的郝继伦老师啊，弹琴的弹木琴的这个薛峰老师啊，还有尹月阳，还有梁晓博老师啊，还有包括现在汪峰老师带的团队，像黄毅老师，对，胡池，就这帮人也认识啊，私下也认识，但是他们确实也是在现在中国乐手圈应该是顶级的乐手，和这些人合作。状态是不一样的，对，所以说、 嗯、 好就是好，对，觉得是好， 就属于华山论剑高手过招的那种类型、嗯、 对，能去就行了，不敢说论剑，能去就行，能去就高兴，就能参与进来就行了，对、 嗯、 就这种感觉，对，水哥该你了、嗯、 对，刚才老狗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就属于这个外行、 嗯、 对，因为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是，我就说点真的，我觉得现在就是所有音乐节目都有一个通病， 嗯， 鼻嗓门， 对， 就所有节目全是上来啊，就是大家就哇，这个厉害，这个厉害，太厉害了，唱多他根本不在乎你唱的有没有感情，有没有感觉、嗯、而且我觉得现在好多乐评人，因为我为什么我从来不听乐评人的东西呢，就是每个人对每个东西有每个人的看法， 哎， 就有好多人自以为是，觉得我说了所有东西就是全部就是正确的， 对， 就是对的，我觉得这歌它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凭什么， 对，这就跟我们发歌一样，我们发一首歌，比如说我前不久刚发一首歌，我自己特别满意， 嗯， 叫 Why Don't You Fight， 发出来之后特别满意，然后接着歌一发出来一点反响没有，我说行，就是哎，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就在这儿了嘛， 对，就是 比如说咱 听歌的感觉， 对吧， 你跑十秒，我跑九秒，非说他是第一，凭什么？我比他跑得快。嗯、但是这个玩音乐或者说一些文化项目上，你没法比，你就觉得他好，我就觉得我好，那这怎么办？就这种感觉。嗯、 对，我就想说，现在我觉得音乐上从本质来讲，我觉得挺可惜的，因为已经变质了。不像最开始是通过音乐，大家什么时候玩音乐呢？就像我们现在属于玩音乐是最开心在哪儿？我们就是喝点酒之后微醺，大家把吉他拿出来弹着歌唱歌，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最开心的状态。就包括去哪儿玩，带个吉他，带个小麦克风啊，放音乐，我觉得这种状态。现在大家好多是为了唱歌而唱歌，就是为了让你们觉得我是一个很厉害，怎么怎么样。 这就是说这些 去唱。 音乐行业发展的太快了，然后大家觉得这个行业太好了，都想往这儿涌。对，但是其实，哎呀， 对， 就是其实我觉得啊，刚才听你们二位的意思，就是作为一个不能说歌手，作为音乐人吧，其实对于这种怎么说音乐的本真或者最纯粹的东西的一种向往。其实我相信中国有好多的音乐人还是在一直踏踏实实的。 对，比我们厉害多了，但是 我们只能说算是音乐爱好者。 对对对。 嗯，或者说其实像类似哈歌手这样的一些综艺节目，他也可以把我们可能已经淡忘掉的非偶像的，或者说这些年并不是非常活跃在大家面前的一些歌手再次召回来， 对，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非常精彩的表现。其实这也算是一个契机，也算是一个舞台。 对 对 对，嗯，就是让那些遗落的很久的声音重新返回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 对， 但是不要把这个事情做太过，我觉得就 是说还是那话，有的时候可能说为了呈现出更好的效果，没办法，这是电视效果。对，但是刚才主持人说的特别好，就是他可能会把一些大家已经遗忘的声音再叫回来。你像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一个人，就黄绮珊老师，对，黄妈， 最美和声嘛。 对，他就是像水哥和子怡姐这样关系，就是我和黄妈也是朋友，也是我的老师，就是说也是被这个节目，你不然的话多可惜啊。 对对对， 正经说， 对， 能唱，特别能唱，会唱。 刚才主持人说被遗忘很久的声音，然后我特别跟湖南台说一声，我这个声音也被遗忘很久了。 别遗忘啊，今年不是还要发新专辑呢吗？ 对对对， 筹备的怎么样了？ 筹备的现在就是 EP 的名称也定好，然后歌曲的走向也差不多。对，都定完了。这是我们德艺双馨的狗老师，我刚才说狗艺术家狗老师为我量身定做的。 什么时候发呀？ 大概是在今年的18年的六七月份左右。 对。 对，那个大概风格跟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哇，天翻地覆，那真的是。以前大家都说我是一个会唱情歌的小胖子，今天就是颠覆他们的三观，你知道吗？就是 就摇滚比重会比较大，是吗？ 那就是会唱摇滚的小胖子，是吗？ 对对对对对 对，不，会唱摇滚的大胖子， 长大了， 长大了， 长大了，对对。 哎，你们二位是分别出专辑是吧？ 对， 嗯，对， 嗯， 分别出。他 俩要一块出的话，这不成什么组合了吗？大头， 对对对，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没有开玩笑，因为水哥对大家来感觉在舞台上唱情歌唱得多，对，然后接着，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对水哥首先感谢水哥对我的信任嘛，对，然后接着让我帮他来做这张专辑，然后接着我觉得水哥给人感觉就是特别可爱，然后特别有亲和力了。我希望就是说歌和人能够是一体的，对，我觉得我说我不会给他做那种什么卖萌那样歌，那不可能。但是我说我希望给大家做，我希望给大家做的歌就是。水哥一唱出来之后，大家感觉这就是水哥该唱的歌， 哎， 对，然后让大家能够，对，开开心心的这样。对， 你要这么说，我只能祝你美梦成真，你希望成真吧。 对，再就是主要选我当制作人的最重要的就是 喝多了， 预算有限， 主要是喝多， 预算有限， 主要是喝多了，他忽悠我，我给他说 什么？十分钟之后下个节目你们慢慢聊。这个那奶鹏呢，您出这张专辑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哎， 对，我这张专辑其实还是以情歌为主。对，因为虽然感情经历没有那么丰富，但是很奇怪。 好谦虚啊。 哈，啊，别 侯老师。 但是很奇怪，就是可能说我看一些电影或者说看一些什么剧了，就会有感触。我觉得可能说这个点，他这个主人公的这个心情是我能理解了，对，然后我可能就会写一首歌这样。主要是说这次这张专辑还是会围绕着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在做，然后就是其实做一年多了，其实我也是六七月份发，但是如果小胖子六七月份发的话，那我可能就要推后点。 嗯、我就让让他，对，我怕我的歌发出来没人听他的，没有开玩笑， 那我就不做了，好不好？ 开玩笑，开玩笑， 我今天就不做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浩洋有没有发现啊？嗯、我觉得乃鹏是一个特别善于观察生活的人， 对， 就是说他的很多细节啊，包括他刚才描述当中的一些话语，其实你会觉得他都从生活当中汲取了很多的营养， 对 对，所以他为什么唱情歌？可能自己感情经历没有那么丰富哈、啊嗯，但是小的时候六岁，隔壁家这个刚结婚的那一对儿。 想六岁就唱好汉歌，他的感觉接力能少吗？ 该出手时就出手。 对呀、 啊，从小就是我的座右铭。 开个玩笑哈、啊，那在今年的下半年，其实会能期待到二位的这个新的专辑，是吧？ 对。 嗯，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划当中。嗯， 对，我给自己打个广告，我今年还有两部电视剧要上。 哎， 目前定档的一个是湖南卫视的《哪吒》。 嗯， 对， 水哥 演 的是风火轮，哪吒脚下那一对儿，水哥自己全一下子演左边，一会儿演右边，大家要仔细看啊。 然后在里边有个单元叫司法岛，在里边演了冥王。 嗯，然后呢？ 啊，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播呢？ 啊，好， 那个我的男神，对， 等着。 对对对， 我的男神。你在里头演的是 我的，非常期待哈。其实我知道现在这个溪水已经踏入到这个影视行业有一段时间了， 嗯， 然后你演的一些形象也都非常的深入人心哈， 嗯， 这个我们也期待说下一步会有很多新的作品出现， 嗯， 也可以这个做一个跨界的歌手哈， 对对对， 是吧？嗯，但刚才你记得浩洋乃鹏刚才提到了一首他觉得特别好听，但是他觉得没有期望当中火的歌。 哎， 嗯， 我知道是一首英文名字是英文的一首歌。 对 对 对对， 叫 Why Don't You Fight。 嗯，这首歌的这个创作的背景是什么呢？写的什么故事呢？ 其实就是源于李安导演了一部电影。对，李安导演在2016年发了一部电影叫做《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对， 嗯， 然后接着，其实。我挺喜欢李安导演，因为我觉得他刻画这种人文色彩的东西刻画的特别特别的准，特别的细， 嗯， 对，然后接着我去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我就觉得男主人公在电影里其实好多次遇到选择， 嗯， 但是比如说他只参加了三分多钟的伊拉克战争，回来之后被美国列为了民族英雄， 嗯， 他其实很想说其实我真不是民族英雄，但是又迫于大环境的压力，没办法，民族英雄也行，就这么样。其实他不想领这个荣誉了，就这种感觉。然后接着，再后来就是又要回到战场了。他的家人希望他别去了，但是他的兄弟们还希望和他一起重回战场。这样，他又面临选择。其实，在影片中一直面临不同的选择。然后接着，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也是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选择。看完这个电影之后，我压抑了几天，我就觉得。这种事假如真要是我怎么办？ 所以你看他特别细腻。 对，然后这总结下来我想的就是，可能假如说这件事放在我身上的话，我想的就是我去勇敢的说出来，我要想就想，不想就不想。对，歪东西饭，我朋友翻译说你为什么不去打架，我说你疯了吧，我说我这多没有文化，你为什么不去打，是你为什么不反抗， 为什么不去反抗，为什么不去尝试哈，是吧？ 对, 对， 好，那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乃鹏的这首歌曲哈， 哎， 然后我们也是最后还捅了他一刀， 对对对， 这个补刀哈，这个今天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 嗯， 咱们也一起分享了一下哈，作为这个歌手的一些心得，还有包括现在对于一些竞技类节目的一些体会吧， 嗯， 也非常期待啊，二位新专辑发了之后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块聊一聊啊， 嗯， 一些全新的感受。那今天演艺群会就到这儿了， 嗯， 我是赵爽， 我是浩洋， 稍后呢是听听糖耳朵，我们明天再会啦。 拥有你的爱，拥有所谓应有的自在，尘土飞扬，掩不住光，轻落云散，装饰悲伤，内心呼唤，归途漫长，拥抱希望，掠过黑暗，照亮最高兴的脸孔，因你的心送出了疗愈。 深渊里的人群，与你们如何退化成形。